大家好，我是唐静，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第四十集，大战过后，两个人都没理冬至，唐静凉凉地继续和何玉斗嘴。 哦，这么帅，为什么还是单身狗呀？ 你自己不也是单身狗？你还好意思说我？ 不好意思啊，我不是人，不需要像你一样用有限的生命来求偶，谢谢。 那他也是单身狗，你怎么不说他呀？ 无辜躺枪的冬至表示心累。 他比你帅多了好吗？赶明我就给他介绍女朋友，华东分局美女不少，像冬至这种他们肯定都抢着要。 他不会跟你去华东分局的，我们总局预定了啊。我还要让我师叔收他为徒，他是我们合造派的预备弟子。 我只听说过外门弟子和内门弟子，没听说过还有预备弟子的。合造派有什么好的呀？不如拜我为师，我能教他的比你们多多了。 唐静转身看向冬至，嫣然一笑。 怎么样，要不要拜我为师？刚才你也看见了，连何玉都得靠我来救场，他们合造派也不过如此。 何玉要不是躺在地上，现在早就跳脚了。 不许去！ 在两个人的目光逼视下，冬至压力山大。 我已经答应过何玉了。 我就说我们家小冬至不是见异思迁的人。 冬至知道唐静根本没有收自己为徒的意思，只不过在跟何玉打嘴仗，趁两人休战的间隙，他忙道： 张冲晕过去了。 唐静走过来查看一下， 没有大碍，估计有点脑震荡。龙虎山现在是一代不如一代了，这种货色也好拿出来，别说人魔了，连前行夜叉他都受不了。 他那就是因为学艺不精，好高骛远，才会被踢下山来的。龙虎山这一带的佼佼者我见过，叫张恒，能耐不比我差。 何玉从身上摸出一个黑色的瓷瓶，打开塞子，又勉力地盘腿坐起，双手持咒： 合造山弟子成回，速速魂归来兮。合造山弟子成回，速速魂归来兮。 念到第五遍时，冬至恍惚看见一个半透明的人影飘过来，迅速没入瓶口。何玉飞快地摸出一张符箓，贴在瓶子周身，将其包裹起来。 我要带小冬至回一趟师门，让师父他们将成回的魂魄归位。 那这里的收尾工作呢？ 哎呀，哎呦，我的胸口好疼啊！啊，不行了，我要晕过去了。 说完，还真眼睛一闭，倒在地上。 无耻！ 冬至上前查看，又是掀眼皮，又是晃人，末了对唐静说：“ 好像真的晕过去了。” 唐静抽了抽嘴角，忽然走过来，他把何玉的上衣襟口往两边撕开，将他双手按在撕开的口子上。 你想做什么？ 唐静把何玉摆弄出自己撕衣服的暴露狂模样，然后高高举起手机，自己凑过去，右手剪刀手放在下巴，45度抬头，明媚忧伤，咔嚓一声按下快门。 你们真是够了。 唐静一连拍了好几张，才心满意足收手。 嗯，留个证据，免得他不记得欠我一次人情。我说你啊，你可别跟着他学坏了，要是合造派不肯收你，你就到上海来找我好了。 唐静说自己是男人，可从装扮到嗓音却无一破绽，冬至被他的摸头动作弄得有些窘迫，又不好意思避开。 多谢唐哥。 何玉躺在旁边悄悄翻了个白眼， 都多少岁的老妖怪了，还好意思装嫩。 对冬至来说，他已经不想回忆自己最后究竟是怎么把何玉和张冲两个人给搬到医院去的了。因为动静太大，众人当时还被保安发现，差点报警。幸好唐静用幻术迷惑对方，一行人总算有惊无险得以离开。何玉看似还能跟唐静斗嘴，实际上伤势比满头鲜血的张冲还要严重，身上多处内脏有伤，软组织挫伤，差点让医生转到重症监护室去。冬至好一些，除了多处擦伤之外没有大碍。这次天元大厦闹出这么大动静，一开始何玉还能用结界兜着，后来闹大发了，又是电闪雷鸣，又是天空漩涡，很难不引起普通民众的注意。天元大厦天台倒也就罢了，顶多也就碎了些地砖，损毁一些墙壁，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还能推到天灾身上去。但一番动静实在太大，没过几天，论坛上就出现什么天元大厦闹妖闹鬼之类的小道消息。广州办事处只剩下一个林俊，实在不顶用，唐静只得到处奔波，既要向上头汇报，又要跟兄弟部门沟通消除不良影响，忙得焦头烂额。一怒之下向总局提出严正抗议，说如果广州这里再不加派人手驻守，他以后就坚决不来收拾烂摊子了。很久以后，当冬至已经成为特管局举足轻重的一员，途经广州来办事时，才发现唐静的抗议不是没有效果的。这里的办事处已经升级变成了华东分局下下的分局，人员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十天后，何玉的伤势稍稍好了一些，就带着冬至和少了一魂的程回踏上了前往合造山的旅程。何玉的伤势还没全好，但程回的残魂急需回体，拖得越久，魂魄的阳气就越弱，对程回越不利。抵达合造山下时，何玉的手机就响了，冬至余光一瞥，原本漫不经心的坐姿不知不觉挺直了。 嗯，老大要跟我们视频通话，等等。 何玉飞快把自己的头发弄乱，解开自己几个上衣纽扣，顺手给自己几个巴掌。 这什么操作？ 何玉又过来扯冬至衣服，冬至忙伸手格挡。 你干什么？ 卖惨呀，我们不弄得惨一点，怎么让老大同情？怎么多要点奖金呢？ 哎呀，我不要，我现在巴不得给龙老大留下点好印象，免得到时候面试被卡住，怎么可能还自黑啊？ 为什么？你不爱我了吗？ 我从来没爱过你，谢谢。 他顺势按下视频通话按钮，龙身蹙眉的面容浮现在屏幕上。 怎么这么久才接？ 哦，刚才没听见，您有事请吩咐。 好狗腿！ 冬至捂脸，不忍目睹。 你们现在在哪里？讲话方便吗？ 啊，方便方便。我带着小冬至回师门，现在刚过了后山结界，还没到山门呢。方圆十里只有虫子没有人。 何玉还特意将手机屏幕对准身后景致扫了一圈，以示自己没有说谎。实际上，现在就算不是旅游旺季，合造山也不至于一个游客都没有。不过他们在山脚下车之后，何玉轻车熟路，领着冬至和程回从后山一条人迹罕至的小道走，在穿过路边一片木林之后，崎岖小路消失，出现在脚下的却是一条铺设整齐的花岗岩道路。一步步往上走，巍峨山门如在云端，山间云蒸霞蔚，隐雾寒烟，与游客区的热闹不同，这里人烟袅袅，虫鸣鸟叫，仿佛修仙圣境。 广州的事情都料理好了？ 好了。 何玉回答得理直气壮，对之前无耻的将摊子丢给唐静毫无愧疚之意。 老大，你现在在哪儿？怎么背后好像全是沙子呀？ 额济纳旗。 啊？那是哪里啊？ 内蒙西边的沙漠里。你们回去之后要是没事，就早点回来。 怎么了？ 界碑的事情有眉目了。 这么快？真和古龙有关吗？ 与古龙无关，与石碑有关，也与人魔有关。唐静没和你说吗？ 唐静只说徐婉就是人魔，其他的没有多说。 事关重大，龙身难得多说了一些话。 这里是西夏时黑水城镇岩军司的旧址，我跟朝生在这里发现了一些与界碑上符箓相似的石壁符号，不过略有出入，还夹杂着西夏文，需要回去找专家破译。回头让朝生把照片发给你，你一道让你师门长辈看看。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